《舌尖六一五共同宣言》南方委会工人本部和南朝鲜参与联代22号分别发表声明和评论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好战集团疯狂进行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。